澳纽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 好，欢迎各位听众翻到嚟，我哋由澳纽广东道同埋 My Radio 联合播出嘅呢个蓝风窗。今日咧系1月28日星期五嘅晚上，喺我身边咧，今日人才仔仔啊，我哋有思华啦，有阿 Sam， 有糖水同埋包石。 大家好。 大家好， 我记得咧上个礼拜咧，咁啊糖水啦 Sam 同我自己咧三条佬咧就喺度讲紧究竟谁破坏法治啦。咁点知咧，我谂播出街唔够几日咧，就发生咗即系旺角嘅执达利协助警方啊，唔系系警方协助执达利清场，见到啊好多魔警啊，唔系系啲警维持治安嘅警察咧，就去维护法治啦吓、啊，就去帮手去清场咁样。咁究竟边个喺度破坏法治呢？睇苹果，我见苹果记者啊，两只手揸住个 cam， 但就会俾人告话啊，企图抢枪，即系系啦。见到啲人喺度离开紧旺角嘅时候，吓、啊、行得比较慢，就俾个吓、啊、警长就攞支棍喺度剥背脊。呢个香港系咪即系其实已经唔系作为香港呢？究竟边个破坏紧法治呢？咁样咁啊，糖水，我知道咧，你最近就翻香港啦。 你系咪全身而回啊？糖水有冇受到？ 喂，我翻去嗰段时间就最稳定喎，系 最稳定。唉，你走得快啊你！ 最稳定喎。 嗱，就系因为唔稳定，所以你即刻飞翻嚟啦，系咪？讲笑啊，糖水，你讲下你喺香港睇到啲咩啊？ 约略讲下俾如果冇翻去香港嘅澳洲听众知啦。咁三个占领区，铜锣湾嗰个咧就非常之细嘅。就只不过是一段路仔同埋半边路嘅啫，就系、是、应该系怡和街，由 SOGO 嗰度都仲过到马路嘅，咁跟住去到松板屋嗰段路就半边马路就去向北角行线嗰度咧就 block 咗，咁旺角同金钟咧就非常之大嘅占领区，旺角咧就由汇丰银行啦，我唔系好熟旺角嗰啲街名，汇丰银行咧就去到潮流特区嗰条街嘅，咁就两边都 block 晒嘅，金钟咧由湾仔警署。就 block 到去大会堂嘅，都系非常之大嘅高士打道。个影响系咩呢？其实老实讲，如果你问我对香港社会个运作个影响系几大呢，我觉得系近乎零嘅。主要如果你喺金钟呢，你讲旺角先啦，旺角地面嗰铺头系照常营业嘅，信和呢照样系人山人海嘅，而且系而家旺角同埋佢嗰个空间感啦，第一你嗰个占领区系非常之文明嘅。即是完全是一个公民社会嚟嘅占领区入面。一离开占领区呢，就通常就是一系就地产霸权啦，一系就即管即规划晒嘅所有嘢。但占领区完全是一个自治嘅空间。咁同埋你可以行，即譬如以前呢，你就即唔知去边嘅，行到旺角攰呢，空气又差啦。咁而家空气又好啦，条路又阔啦。你行完信和攰攰地呢，你又可以出去嗰、那个图书馆嗰度坐下。 可唔可以入个 tent 度瞓下觉？ 哦，可以有 有有啲人话系咁啊，有啲人情情侣去谈心添喎。 有弥敦下村有成噶嘛，你可以系入去。 冇啦，而家乜都冇晒啦。 系啊，而家冇啦。影响系咩咧？就系、是、其实商铺地下啲咧，一般就唔会有影响嘅。咁佢啱啱今日翠华都出咗席啦。就佢哋都话冇影响，我谂到唯一嘅影响咧，就系某啲楼上铺咧，系譬如话摆酒啊，我可能会担心哦，嗰度系占领区，咁我拣第二间咯。即系我谂某啲有啲咁嘅楼上铺会受影响，咁同埋好似汇丰都删咗一排嘅。咁如果金钟嗰个对市民嘅影响咧，主要就系话依家其实巴士就改道啊，旺角都要改道啦，即系有啲巴士改道咁样，但系嗰个影响唔系太大。咁金鐘個影響咧就係話，主要個影響就係話，嗰啲高層，即係做金融嗰啲高層咧，即係或者係即係唔知佢咁高層啦，總之原本你搭的士或者揸車翻工嗰啲人咧難啲啦，你就可能要搭地鐵同埋搭巴士啦，即基本係零嘅，近乎零嘅對香港嗰個社會運作。點解即係要今日要出到呢啲咁樣嘅咁樣打人啊，咁樣去破壞法治法咧？其實。是我想大家都值得深思。 但係個問題就係、糖水你講係你嘅角度啫，仲有你又唔係受影響嗰個啊，咁仲有你亦都唔係睇一啲傳統嘅報紙嘅傳媒，或者係聽香港嗰啲主流嘅電台，所以你會有咁嘅印象，而且你係深入呢一啲咁樣嘅區域啊。咁一般嘅香港市民咧，聽埋咧，就可能真係同你，就算佢哋生活喺香港啊，可能同你嘅睇法都唔同嘅喎，會唔會咧嚇？ 我都幾唔同㗎，即係 係 你要 啊，嚇 睇下同有啲人真係幾煩厭㗎，即係覺得阻住咯， 係，就算唔阻 唔 佢， 俾 佢 車 好 行 似覺得 咯， 阻親佢咁嚇。 係啦，即係佢都唔係去嗰度翻工嘅，佢覺得。 唔係，因為我覺得主流傳媒嗰個影響真係好大嘅，對全世界啦嚇，即係暫時 so far，尤其是香港人咧，即係嗰種咁樣嘅，即係咁法奴啊，我可以話佢係即係法治嘅奴隸嗰種咁嘅思想咧，係導致佢哋咧好似唔守法，甚至係為公而唔守法咧，都係一件好最初就係因為催淚彈而導致佢哋有翻少少嘅即係公義走翻出嚟，但係好快香港人好快噶嘛個變化，咁立刻就好似成個社會嗰個趨向係唔同咗。但我唔知啊，因為我根本唔喺香港，我唔知係咪我睇錯或者定係我認住香港人其實係對呢一場嘅運動越嚟越反感嘅，我唔知係咪嚇。 啊、哦，係，呢個係事實嚟嘅。咁嘅就係政府係香港政府係即係 run 咗好多日，我諗成幾十日嘅宣傳機器啦，開行晒，咁樣係咁加上市民亦都有啲攰啦，即係咁點啊？即係覺得點樣啊？咁即係好多人就話見好就收啊嘛。咁有啲人就我同朋友 冇得 傾偈， 見啊嘛， 有 有 啲 咩 人 好 就 啫？ 話。 同埋有人幫手咧，撞下立法會，撞下門咁樣，人哋覺得即係啲市民見到話，哇！再咁搞落去，會唔會真係社會大 暴 亂 動， 啊？ 系啊，有啲人话咁佢哋想点啫，咁即系 係 烦 咯。 啊，咁样咯。 我真係覺得 我 啲 有啲 香 朋 港 友就 人 话， 咧， 幫政府手咯。 唔係好離譜，想點咪就係想普選或者831要否定佢咯。你嗰個最基本嗰個宗旨就係咁，但係居然到最後就解唔即係解自己都解唔到呢個結嘅。我真係覺得點解有人會咁低 B 嘅啦？我唔明白咯。人哋就係想有少少嘅進步啫嘛，喺呢個民主嘅進程，唔係想搞亂個社會。我唔明點解個民意會咁樣嘅逆轉咯嚇。 即係我睇嗰啲新聞報道，我留意到就係話平時咧，即係旺角佔領區咧，即係有佔領嘅時候咧，啲鋪頭開嘅，但係咧即係啲警察清場咧就閂啦。 係 梗 啊， 係啦， 琴日 大 係，梗係 佬， 啦，喂，真係打人 戒 喎。 嚴喎，今晚。 唔係啊，仲有，就算如果我哋俾人打啊，去到嗰度，我哋都會即刻衝入鋪頭啦，係咪先？咁咪會搞亂佢咯。哇，如果嗰個係金鋪啊，或者係啲咩鋪頭，咁咪一定會有好大嘅問題。所以香港啲人都如果體會到嘅，如果係隻眼即係唔係咁蒙嘅話咧，應該都體會到，其實琴日係先係最大嘅問題。博人嗰下先係最導致成個旺角係變咗即係破壞晒一切嘅經濟活動。 其實旺角佔領區90%個地鋪都係周大福嚟嘅啫嘛，咩 係咯， 邊個理佢？周大福想理佢啫，正佳係地產商嘅又係。 八石啊，你記得咧？我哋最初喺928嗰陣時候咧，即係覺得好 surprise 香港人咧會即係咁奮勇，同埋覺得身為香港人咧好自豪啊，同埋喺世界嗰、那個即係政治舞台或者喺個新聞媒體度咧，我哋覺得真係好輝煌。但係過咗60日之後咧，又會覺得我仍然為香港人而驕傲，我哋自己有咁樣嘅學生。但係整個嘅社會嘅群體同埋嗰個後備啊，或者嗰啲一般嘅普羅市民咧，我又即係又再一次好似以前咁，係非常之灰心啊！ 我諗上次我哋都有講，有提過少少嘅，就係話個運動開始咗大概40幾日之後，即係冇咗個持續力啊，因為可能個論述咧，即係對公眾嘅論述嘅機會，即係冇去好嘅掌握，即係喺立法會裏邊班議員，即係翻泛民，我覺得佢哋又唔係話即係幫到手啦， 真係 咁 垃 所 圾 以。 嚟啊！又係， 即 唉。 係所以係政府又唔做嘢，所以唔做就唔錯啦。咁所以就搞到支持嘅民意就不斷咁樣去被消磨啦。咁但係冇㗎，咁你佢好似琴日前日咁樣去即係去警察暴力清場嘅時候，咁你咪又激發係班人出嚟咯，即係俾啲市民見到咯。但係始終個我覺得個問題個根源就係警察嘅執法嘅方式就變咗做磨心，而分散咗嗰個即係要真普選嗰個注意力咁樣咯。 其实我谂咁讲呢个运动咧，佢唔系话改变咗香港人一啲乜嘢，而系佢将 香港嘅真相顯現咗出嚟，即係話其實香港本身就係一個好現實嘅，香港人本身就係好現實嘅。咁但係有一小部分人咧係覺醒咗嘅，咁同埋佢將香港原本政府嗰種管治嘅思考啦，例如其實佢哋當香港市民係啲乜嘢咧？佢哋嘅本質係乜嘢？今次係顯現咗出嚟，根本係好似。系呢个只系病征嚟嘅。 明啊，你嘅意思啊，即系香港啊，真系生癌嘅，而家就啲病征啊显露晒出嚟，但系个癌细胞就冇去 remove 佢，而家就喺度洗干净个身啊，洗干净个疮啊，或者洗干净嗰啲表面嗰啲嘢啊，咁系咪？ 系啊，生癌嘅，咁而家发烧，咁你退烧咯，食 猛喺度食 Panadol 啊，不断喺度食一盘一盘咁食。 唔系，大家唔需要咁灰心嘅，我觉得头先阿萧亚姐姐讲，我觉得睇 我不嬲都灰心嘅， 睇八大院校嘅。畢業典禮我就已經係充滿信心啦，我可以保證下一鑊一定比依鑊仲大鑊。 上次我哋都有講嘅依樣嘢，就係話咧，即係當我哋阿 Sam 啊，同埋我自己都比較樂觀嘅。咁阿 Sam 就即係用八大院校嚟做例子咧，我就話即係長遠嚟講實贏噶嚇、啊。香港班年青人大個咗之後就係世界就係佢哋噶啦。咁梗係當香港係俾依班咁充滿即係熱血嘅年青人去管嘅時候嚇，咁、啊、香港一定有真普選噶。咁但係原來唔係喎，梁老师唔系咁谂，阿梁老师今日就话啦吓，唔、啊、放心、啊，唔放心廿年之后俾依班香港人，即系俾依班年青人管香港。 佢话香港青年能言善道啊， 但 即系有啲好好 道理啊嘛。 但系唔讲道理，点放心？唔放心将香港嘅未来交俾香港嘅年青人。 咁啊，唐总，你喺度 香港都唔系咁啊？个而家个问题系香港根本就系唔系属于香港人。咁將來點會屬於香港嘅年青人咧？依、這個邏輯問題，而家香港係屬於大地產商同埋係屬於大陸，屬於北京噶嘛？ 唔係呢個就係好奇怪嘅講法嚟嘅，即係呢啲邏輯真係好勁，我真係覺得，即 係 好勁啊！即係香港年青人唔掂喎，咁將香港交俾美國啲人，年青人勁啲啊，不如俾美國啲年青人啦，不如將香港，即係你會唔會你有間屋，你自己間屋，你話啊、哎、個仔唔好掂喎，污糟邋遢咁交俾。你隔篱街嗰个啦，不如将间屋传俾佢啦，你唔会咁样噶嘛？ 但个问题系，你间屋交唔交俾你个仔，可能系十年之后嘅事。但系依刻间屋好 Q 污糟嘛？你明唔明啊？而家喺屋企持家嘅系边个先？你明唔明啊？你同我讲十年后冇用噶，而家间屋都已经就系冧啦。啱啱先？每放住下污糟邋遢乜都嚟你，你同我讲话，十年后好多人唔放心交俾你，交俾我个仔咁样。啱唔啱？个问题都唔喺呢度，俾啲官呢啲说话呃到嗰批人咧，系永远都唔会改变嘅。因为点解？即系呢个世界乜都有得医，蠢系冇得医啊！ 嗱，佢个真正个 quote 咧就系话，我哋呢啲年轻人咁有理想吓，能言善道，但系唔讲道理吓，我哋点样放心喺二十年之后将香港交俾佢哋呢班人去管呢？所以呢个真系是非黑白最混淆嘅时候啦。希望大家谂清。清楚咩系啱咩系错，咁我首先想讲啦，就系、是、香港嘅年轻人吓有理想啊啱啦，能言善道，但系唔讲道理，咁难道而家啲政府嘅官员讲道理咩？再甚嘅就系话，佢形容依个系一个是非黑白最混淆嘅时候，但我想问一下系边一个令到依、這个即系、就是、香港系变成依个是非黑白咁混淆呢？即系好明显，即系佢闹紧政府啦，系嘛？佢咪闹紧香港年轻人啦，系嘛？ 唔系咯，班年青人边个搞出嚟嘅？边个推通识啊？ 我想指出一点咧，其实呢啲嘢都唔使讲嘅。你未来嘅香港嘅未来交俾香港嘅年青人，呢样嘢系冇得拣嘅。喺一个正常嘅情况之下，即系你唔会话澳洲嘅未来，真系唔掂，放唔放心将澳洲交俾你啊？不如我交俾印度啦，或者系美国啦，呢个唔会反常变态嘅逻辑嚟噶。 嗱，呢个女人就肯定系变态噶啦，你睇个样子都知变态。而家有一个最大嘅问题系。是你的咩？而家是由你去交俾我的咩？你有有一种加天下嘅咩？系你交嘅咩？第一呢、這个自然嘅，你交唔交嘅，你都要死嘅咧。你死咗之后，呢个世界就自然由新一代去，唔好话接棒。根本第一，香港就唔系你嘅，系香港人共同有啊。虽然你而家好有权，但系呢一种咪充满嗰种封建嗰种加天下。我点放心俾你啊？我而家呢个天下，喂！一種講法已經好黑人憎啦，即係從所以佢係魔女咧，肯定係嘅，即係唔係講個外形，而係呢一種咁樣嘅咁鬼封建同埋咁家天下嗰種思想。第二，仲有呢個係自然而然嘅，你唔需要，你就算唔交啊，呢個世界都係年輕人嘅，你唔需要你即刻閃啦你。咁仲有就係、是。 佢既然話得香港嘅年輕人有理想，嗱理想應該係好 positive 噶嘛。佢既然係有理想又能言善道嘅話，點解你唔放心呢？就算你當佢係家天下，然後你仲話佢不講道理，正如頭先你哋各位所講嘅，邊個不講道理？不但不講，仲不敢行出嚟同人哋傾。即係我唔理你有冇道理，或者你好有道理，不過你瞓喺屋企嘅。我哋而家啲青年人用咗好多辦法坐喺度、瞓喺度抗議。流晒血，請你出嚟一齊講，淨係講過一次咁多，仲係林鄭。咁於是你會覺得呢個乜嘢嘅社會呢？好似你哋頭先講得啱嘅，就係、是、個社會係俾某一啲人搞到亂糟糟，生晒毒瘤，成間屋已經係發晒毛啊，有晒細菌啊。而家年輕人話我唔得咯，頂唔順，我要去改革啦。於是你就話：哎呀，我唔分心交俾你。其實係你搞到一嚿屎咁嘅，即係呢啲咩説話咧？我真唔係唔明，我真係覺得佢哋好可恥。 所以我成日都話對香港嘅民主事業係好有信心，因為我哋有一個好會推動民主嘅政府。你冇發覺其實每一次嘅大型群眾事件嘅公民運動都係由政府推喺後面做推手咁樣，即係國 其 家。 實咧，我唔係冇信心，我對香港或者甚至我對世界咧，我認為我哋呢一代啊，即係啲 baby boomers 咧，我講咗好多次，已經係阻住個地球轉㗎，除非係改變嘅啫。如果唔係咧，根本下一代係一定會將呢啲掌权而又唔肯向前嘅，仲要睇小年轻人嘅人，一定会赶出呢个世界嘅舞台。香港之力悲观嘅咧，最主要就系因为佢黐住大陆。嗱，就算我哋香港年轻人点样系奋发图强都好，如果佢每一日再加强，只要佢再多啲人嚟咧，因为大陆嗰啲人咧，我见得多，我哋喺呢度都见好多。你会发觉佢无论系着得几靓，或者佢一口英文啊，或者佢接触好多西方文化，但系原来佢哋个脑咧。係同呢個世界嗰個價值係格格不入嘅。如果我哋有大量呢一啲咁樣，無論係幾多歲啊，佢哋由3歲到80歲都已經同個世界文明係越背馳嘅話咧，佢哋如果大量咁落嚟咧，我唔相信香港係會有一 咁 個 你Siva，我又 challenge 下你啦，呢個係你嘅睇法啫，係咪先？嗱，而家我哋嘅祖國嚇、啊、就嚟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嘅經濟體系，定係中國人都10幾億人佔咗全球人口嘅1/4。咁而家唔係話中國人嘅世界觀有問題喎、啊。系其他嗰啲人有問題喎，會唔會啊？ 咁如果係咁，就唔需要爭取民主啦。咁如果好似你咁講咧，香港一定好光明，因為會走向中國，變成中國。 唔係兩位個討論點有啲偏差。如果問題係對於香港嘅年青人嚟講，而家係香港有問題，佢唔係好理世界有冇問題。佢哋知道我而家冇乜出路啦，社會公平啦、 啊。 你話上面？即係呢個交棒論根本就攞嚟講啦，你上面 baby boomer 坐曬位嗰啲邊度交出嚟㗎？你去中環聽下嗰啲，聽下嗰啲，唔係你聽下嗰啲咩金融財團講嘅啲口吻啊，個個都覺得自己好威，自己哇點樣叻，點樣英明神武。屌我講真嗰句，喂，如果你當年唔係有咁多機會，唔係咁好彩有咁嘅環境俾你嘅話，你今時今日大學畢業出嚟嘅，你咪又係好似啲年輕人捱得咁辛苦，根本就社會冇流動性。呢啲問題其實唔需要講到，即係同我覺得對香港嘅年輕人嚟講，對於我對中國是否強大或者點樣，根本其實可能對你哋好遠。 我嘅意思係如果係大量移民殖民啊，殖民落嚟啊，即係好似而家變咗西藏啫嘛。如果你去西藏，你知道西藏都冇乜西藏人，起碼外表上可能個打扮係，但事實上西藏嘅好多文化、好多嘅語言、好多嘅習俗，根本而家係越嚟越冇啦。連嗰啲地區啊，或者嗰啲城市嘅設計，都已經係同其他任何一個地區嘅城市分別不大。喺咁嘅情形之下，因為佢真係有大量嘅人，有13億啊嘛，咁唔好話講1億落嚟啦，佢講佢整200萬落嚟，係咪你200萬喺中國嚟講嗰個比例非常之少？如果佢整200萬人落嚟，我唔相信香港嗰個社會結構或者整個社會嗰個價值係冇變化，我唔相信。點解咧？嗱，我成日都強調，中國人無論佢係著啲咩衫，同埋佢係講啲咩語言，我見過好多喺骨子里邊。都是相當地同呢個世界價值係唔同，呢個係我悲觀嘅理由。我唔係對香港人冇信心啊，我係對黐住中國，然後我哋嗰個人口比例咁少，而我唔覺得我哋可以堅持得好耐咯。嗱，就算係廣東話，我都係非常悲觀嘅。 嗱，我反而我聽完梁愛詩嗰段説話，我反而擔心喎。我擔心嘅就係話，咦，佢咁樣嘅説話，佢背後嘅潛台詞就係話，我可以有權將呢個香港交俾呢班香港年輕人喎。 係啊， 嗱， 咁但 咁 係。 我就覺得咁，佢就算佢唔肯交咧，香港年青人都會搶噶啦。唔係你唔俾就唔要嘅，老老實實。不過問題，我所擔心嘅就係另一樣嘢。 即係好似阿董建華，即係之前就成立咗呢個咩乜鬼香團結香港基金，佢打明旗號就係話要用呢個基金去打救香港年青人。 嗱，即係我想回應下 Sam 啦。咁其實你頭先講到就係話，年青人冇上流機會啦。咁我哋嘅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同埋亦都係下一任嘅特首嘅傳說中嘅。咁佢喺成立呢個基金嘅時候咧，佢係用咗三分一嘅時篇幅咧係講香港嘅青年問題。咁佢歸結到咧就係話有兩大問題啦，咁就係樓價高企啦，青年人上唔到樓啦，同埋冇得上流，所以咧佢哋就冇希望，同埋認為呢個係政府嘅重大失誤。咁佢咧亦都呼籲咧年青人咧就接受2017嘅特首選舉，同埋可以去參政。問題癥結所在咧就係青年人對國家身份嘅認同，即係而家呢啲所謂管治精英啦。如果我哋淨係攞梁錦祥嚟睇，佢唔梁錦松梁錦松嚟睇咧，佢唔係否定話年青人冇上流嘅機會，同埋佢亦都睇到而家個樓價唔係咁樣嘅時候咧，即係可能而家少咗一半年青人會走出嚟做呢啲咁嘅佔領行為喎。咁阿 Sam，你覺得呢個係咪我哋可唔可以增加年青人對國家身份嘅認同，而之後去改善呢啲咁樣嘅社會問題，例如樓價高企啊、上流嘅問題啊、年青人上流嘅問題啊咁樣咧？ 我唔係好明啊，阿唐，所以我想 clarify 清楚先，點解增加咗年青人對國家身份嘅認同，就可以令到樓價或者嗰個社會嘅流動性增強呢？呢個係梁錦松咧，其 呢 實 个系 佢 九九零嚟嘅， 其實佢嘅意思係要增加身份嘅認同，並且要解決樓價同埋社會嘅流動性問題，冇話到增加。咗呢個身份嘅認同就可以解決到嗰個樓價同埋社會嘅流 我 動噶嘛？ 嗱，我又可以解釋俾你聽啦，就係、 係。 是你咧就要，你就唔可以，你就要將梁錦松所講嘅説話同埋 梁惠 梁 斯。 愛詩所講嘅説話結合埋一齊嚟睇咧，就會明白梁錦松係咩意思噶啦。梁錦松先生，嗱呢個唔係解讀嘅，咁但係佢哋都係啱起團，都係團。如果香港嘅青年人對國家同埋自身嘅身份認同，即係認同自己係大陸人啦、中國人啦，whatever 啦，咁樣嘅時候，即係話共產黨或者中國國家就可以信賴呢一班年青人。換句話講咧，即係遲早香港而家嘅資產、香港嘅未來都會交俾呢年青人嘅。咁就唔會出現咗一個情況，就係話喺過去嗰10年，中共要不停咁樣要湧啲人落嚟，去換咗而家嘅香港人。即系话而家年青人咪有前途咯，就系咁样嘛。 唔系，其实两位，我谂大家忽略咗一点系咩咧？梁老师讲嘅嘢，同埋梁锦松份报告咧，其实咧唔系净止俾香港人睇嘅，仲系俾上面个老细阿爷睇噶嘛。大佬，你唔系咁写，点过到中联办嘅 clearance 啊？点样攞到中联办嘅 clearance 出呢份嘢啫？系咪先？ 我啱睇又调转，反而我觉得系中联办想我哋咁样写，想佢哋咁讲啫。 唔系，系咯，咪你就系要加依句落去，等先至过到中联办个关咯。 即系作为一个国家，即系一个独裁国家啦，我谂，即系中国作为一个独裁国家，共产党去掌权嘅时候，喂，佢梗系要 make sure 呢个太平盛世，太平盛世最主要嘅嘢就系啲人民归顺啦。咁但系又讲真，1997年回归到而家已经几多年啊？ 16年啦， 16年 十七年， 十七 六年， 16、17年啦。咁人心回归未咧？一啲都未回归，仲每况愈下添。 系。 即系佢而家用以前1997年嗰阵时，可能未系话有钱有势，而家财雄势大，即系世界强国而家滬港通又開埋啦，係咪先？咁即係基本上咧，無論係政治啦，無論係人物資源啦，再加埋而家錢都俾埋落嚟嘅時候，即係人心都未回歸嘅時候，佢最尾仲有啲咩法治咧？ 唔系，呢个问题。喂，其实我问大家个问题啊，而家 so call 嗰个身份认同嘅问题咧，其实系边个搞出嚟噶啦？我想问下大家，1997年回归嘅时候，有冇人揸住支龙狮旗周街舞啦？嗰阵时做民调，我记得记忆犹新，超过60.5%嘅香港人就觉得自己系中国人。咁17年过去啦。 而家阿峰哥呢班人系喺回归之后 出世嘅， 嘅出世又好，或者喺叫做回归 成 之后 长， 嘅环境成长啦。咁基本上系唔系受英国佬教育噶咯， 龟后 baby。 系受你龟后 baby，系受你共产党教育。咁你共产党教班咁嘅僆仔出嚟，然后话我好唔信，我又冇乜信心交俾呢班年青人。咁边个应该负责任咧？系咪先？咁我想问下头先身份认同问题啦，头先我讲咗啦，究竟系呢17年嚟系共产党通过香港政府出喺香港进行施政，而搞到一个世代嘅年青人有佢哋口中所讲嘅身份认同，边个应该负责任咧？第二，高楼价系边个嘅责任咧？我想问下，即系确保我都讲过好多次啊，确保大部分嘅市民系能够安居乐业，究竟系咪政府嘅责任咧？ 嗱，而家梁锦松佢系承认系政府嘅失误，即系 因 话 为佢要好似你 嗱， 咁 即系 讲 话 系 如果佢做特首，佢就会 佢 去 要竞选下届嘅特首啊嘛，好似你竞 但系 选 佢 嘅时 做 候 唔 都要 到啊 讲 嘛。 政 一个问题，点解以前英国佬有呢个问题，而家共产党又面对一个问题？但系而家以前英国佬佢收收补补，佢都捻得掂。而家共产党系边个坐上做特首企喺度啊？大家有冇谂过呢个问题啊？因为其实好简单嘅道理嚟啫嘛。你而家香港个个边个唔高兴啊？上北京告御状，个个北京有条线嘅，你睇到噶系咪先？啲派系斗争要。唔妥嗰个内部已经分裂到七彩啦，系咪先？上面权斗打到七彩，下面又系争到七彩，啱唔啱先？以前港督英国派过嚟，但系你去伦敦系告唔到状噶嘛，系嘛？外交部同你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同港督讲，啱唔啱先？唔会听你去告御状噶嘛？你打官司另一回事啊，但系你去告状影响港府施政系唔会睬你噶嘛？啱唔啱啊？所以点解以前港英政府能够有能力去同地产商讲数，能够同地产商去抗衡，或者喺地产商手上攞翻啲利益出嚟，去叫做资源再分配，令到香港大部分人能够安居乐业到，而家系做唔到啦。点解会系咁样？另外一个问题系高地价，其实高地价好老实讲，对社会嘅流动性系有好大影响。以前喺屋邨租个铺头，你都可以做士多，即系可以养妻活儿啊，供几个仔女出去读书，系咪先？你去开间铺贴仔或者开间茶餐厅，你都可以做老细，你强力你可以发达。但系而家点解唔得？因为而家根本就冇可能会容许你可以开一间铺仔嘛，系咪？你如果连即系中小企创业，而家最难系咩？系间铺啊嘛，系个租金嘅问题啊嘛。表面上好似哦，而家香港好有钱，好富有，梗系嗰啲系。嗰啲錢係全部集中晒喺有資產嘅人手中啊嘛！如果係新一代冇資產、屋企冇家底嘅，根本就冇可能可以喺呢個社會當中，好似以前咁樣去出人頭地。 唔係喎，梁振英咪呼籲下香港年輕人喺北上發展。 屌，咁就唔係。 仲有喎，我哋嘅經濟體系係差唔多係位列全世界最自由嘅經濟喎。咁如果你咁都冇希望，咁樣點啊？ 咪自由同公平係兩回事嚟啊嘛！我可以俾你好自由，我困住你喺个监房度，叫你俾你周围走都可以好自由嘅，系嘛？我困住你喺个地方度，我任你周围走，你都好自由嘅。自由同公平系两回事嚟啊嘛，啱唔啱啊？系可能最自由嘅、最自由经济体系，但我绝对相信唔系最公平咯。 唔系，但系我唔相信香港系，即系我唔相信香港系最自由嘅经济体系咯。即系我自己啱翻完香港啦，咁我就大佬我就住喺房协嘅屋苑嗰度。咁我一落街就系领汇，跟住我就要搭一架新鸿基嘅九巴，就去到一个新鸿基嘅商场。经过嗰个新鸿基嘅商场，我就可以去港铁，又系一间地产公司搭呢个港铁，跟住先至可以去到旺角，咁先至可以去到旧区，咁先至叫有条街俾我行下。哇！咁跟住去到占领区就自由啊！咁但系我想真系根本香港你成个生活方式就系俾地产官僚控制嘅，你边度自由？因为香港街都冇咯。 我解释俾你听，佢哋所谓嘅自由，佢哋点样衡量一个经济是否自由咧？就系、睇几样嘢。Off the top of my head 就系话，第一就系你嘅资金，咪资金嘅是否自由流动啦？系咪即系可以汇出汇入嘅自由啦？你register 一间公司是否自由啦？有冇即系咪容易可以做得到啦？咁你去好似个学你话斋嗰个税率系咪嘅简易啦？会系或者你同埋另一样嘢就话你个出入口系咪自由？会收好重关税啊？或者对某一样货品有限制啊？佢衡量呢啲嘢而决定究竟个经济体系咪自由啊嘛？ 咁但係公，佢哋話齋，即係我頭先話齋，喂，你壟斷係另一樣嘢，係公平係另一樣嘢嚟㗎嘛，係兩樣唔同，兩個唔同嘅 concept 嚟嘅。 呢個係完全冇一個市場嘅自由競爭喺入邊咯。自由咁，同埋你嗰個自由嘅經濟，我諗個門檻好高咯。你真係可能要係 佢有自由競爭， 你可能真係要係大財團先至可以走入去做下生意咁樣喎。而家真係 你咩人都可以同我，即係等於好似譬如話我你咩人都可以同我打交啊。不過你每個人同我打交要先孭1000磅上身，咁你都係好自由嘅，你咪中意上嚟咪同我打擂台咯。不過你每人要孭1000磅，咁只不過係自由，但係唔公平咯。即係其實即係我係咁，係咁兩樣嘢嚟咯，係兩個唔同嘅 concept 嚟。 嗱，咁我哋而家頭先三位年輕人嚇都發表咗意見啦。咁阿思華， 年老人講下， 唔係你睇翻依班年輕人咧，你有啲咩睇法？ 我淨係覺得一啲年老嘅人好可怕咧，就係佢覺得年輕人比共產黨更加可怕咯。咁即係呢個就羅范講噶嘛，佢話嚇而家啲人移民咧係因為怕咗啲年輕人，而唔係因為怕咗一個社會嘅變化，或者係一個社會步向呢個墮落，或者係步向獨裁。呢一種講法咧，我第一我唔認同啦，第二我從來冇見過咯。即係我覺得我哋嘅睇法咧，我同佢應該係同年代同年差唔多年紀嘅人啦。但係我覺得呢一啲咁樣嘅人有咁嘅睇法，第一係可怕，第二咧最可怕嘅係佢有權，你明唔明啊？佢冇權係街邊一個八婆咁，我唔使理佢啊。但係呢個八婆係好大嘅權力咧，亦都會好影響香港嘅政策咧。呢一個先係一個最可怕嘅一件事，即係一個佢一個梁愛詩兩個咁樣嘅一個比一個更老嘅八婆啦。咁於是我就係好恐懼佢哋好有權啊！佢哋就係阻止我哋青年人向上流或者向上追求理想嘅一啲嘅好下流嘅人。雖然佢哋嗰個社會地位可能好上流，但係思想非常之污糟下流，同埋咧即係咁樣去睇我哋嘅好有理想嘅年輕人。我想讲一个故事俾你哋听下，即系张爱玲有一本小说咧，我唔系好记得，因为我突然间谂起叫好似《沉香屑第一炉香》啊，唔好理佢个名。但系其中咧有一个叫做七巧嘅一个女人咧，佢为咗令到自己个仔唔好出去搞震咧，佢就俾佢食鸦片，令佢个仔可以成日留喺屋企。原来喺当时嘅社会，好多嘅妈妈系会即系想自己啲仔女唔好出去花天酒地咧，就寧願俾佢哋食一啲毒品嘅。咁於是喺咁嘅情形咧，我覺得如果我哋今日嘅年輕人係唔走出嚟，淨係喺屋企打機啊，掛住錢啊，或者去嫖妓啊，又或者係去做任何一啲我哋認為好墮落嘅嘢咧，佢哋都係歡迎，而且佢哋都係冇所謂。但係如果你要行出嚟佔中或者佔領某啲嘅地區，或者係要講民主自由嘅話咧，呢、這個就令佢哋好恐懼。咁所以呢一個先係佢哋唔能夠認識青年問題嘅主要原因，同埋我頭先講個故事係好可怕。原來佢哋寧願我哋墮落，寧願我哋嘅青年人係不思進取，都好過今日咁同佢哋手裏邊所謂攞權。但係佢哋唔知道，其實就算你唔俾，如果係一個正常嘅社會裏邊咧，青年人都要係攞翻自己應該有嘅嘢。 但係我諗羅范椒芬佢對青年人香港青年人嘅睇法咧，同思華你係有一啲唔同噶，係唔係？係個角度係根本性地唔同啊！以我觀察佢哋眼中嘅年青人咧，唔係話我哋嘅年青人，而係我覺得佢哋係睇緊，好似係睇緊另一個種族嘅人，即係佢睇緊佢哋眼中呢一班人咧係 第二個星球， 係黑奴嚟嘅。 系，应该做奴隶嘅， 系啊，或者系， 所以你唔可以抢嘢嘅吓。 系啦，我谂呢个系最根本性嘅分别咯，系应该做奴隶啦。咁同埋如果佢哋搵钱搵得少，例如14000蚊以下咧，咁佢哋系即系佢哋好似戴咗有色眼镜去睇同一个，根本佢哋应该系香港人嘅人咯。 其实呢啲咁嘅八婆周街系噶，就算西方社会都好多人。認為而家啲年輕人係冇用啊，或者不求上進啊，嚇、啊、你又懶啊，又唔守時啊，又呢樣嗰樣啊，咁我哋自己身邊都見到唔少啦。只要啲處在高位嘅人咧，好多時都睇唔起一啲年輕嘅新進嘅人嚇。咁、啊、當然我唔係話青年人一定冇問題，事實上呢代嘅青年人，我代代青年人都有問題㗎啦，唔使講啦。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哋好有權啊嘛，而且呢種權力咧你係攞唔到㗎，因為佢係獨裁嘛。你不是說透過你的一種公平競爭或者用任何你努力的方法就可以拿到羅范那個權，因為你要又貴又拜又奶，還要有很多 network 才得嘛。咁所以呢一個咪係我哋覺得好擔心同埋覺得好厭惡嘅地方咯。 有啲嘢咧，其實咧，大家唔好俾人混淆。有啲嘢咧。 係只要有權力嘅人先至做得到嘅。例如係咩咧？例如好似破壞法治咧，係你要有權力嘅人或者有影響力嘅人先做到嘅。即係一般普通市民咧，我哋係唔能夠破壞法治嘅。 當然唔能夠，因為我哋一 個法 破壞， 官唔 人拉 會， 咗噶啦嘛，點 個 破 法官 壞 唔會， 啫？ 個法官唔會聽你講噶嘛，你明唔 係咯。 明？你唔會走去摸完個女仔之後，個差同個差佬講差佬，你唔好拉我啦，佢唔會聽你講噶嘛，你明唔明？你上到法庭， 有可能咧就是、拉唔到你，但係 個 事實上咧，你都係一個即係犯事嘅人嚟。你如果俾人拉到你，係會俾法律制裁。所以你講嘅嘢好好笑，成日話人破壞法治。喂，老實講，如果我係佔咗條街，唔該你拉我。咁咪唔破壞咯？你又唔拉我，就縱容我，或者你唔敢拉我，跟住就話我破壞法治。阿 Sam，你講得好啱，我點破壞法治啫？就算我衝紅燈啊，都會有人嚟追張罰單俾我啦。點樣破壞啫？ 即係上次都講過，就係話，即係犯法咧，同破壞法治咧，係兩個唔同嘅 concept，係兩樣嘢嚟嘅。即係你可以話佔領嘅人士或者公民抗爭者係犯法，係破壞法律，但係就不能怪我哋破壞法治，因為冇權力嘅人係唔能夠破壞法治嘅。 其實佢都唔係破壞法律咧，佢違反啫。 上次都節目都講過，就係究竟邊個破壞法治啦？咁我喺度唔重複啦。咁第二樣嘢，我先話令人即係令人疑問啦。令人疑问呢样嘢咧，亦都系只要有权力嘅人 罗范 先 之 至能 芬， 够。罗范椒芬先讲，先系有权力嘅人先至做到嘅。即系古语有云：苛政猛于虎啦，系咪先？冇听过暴民猛于虎噶嘛？啱啱先？即系你喺一个正常嘅情况之下，系唔会有暴民嘅出现嘅。暴民嘅出现往往系因为社会嘅结构或者社会一啲事出咗问题。嗱，你睇美国就知啦。点解而家啲即系黑人？上街，你見到美國一上街就係又燒車又搶嘢，係咪先？依個固然係一個問題，但係更加深層次嘅矛盾係佢哋裡面白人同黑人之間嘅衝突。其實依個係一個社會嘅問題，所以點解會引申到出嚟就會有呢啲咁嘅社會嘅動盪。而香港亦都係就係話，如果唔係話香港，即係咪啲社會佢有所謂有暴民嘅出現，其實係一啲社會嘅問題。咁而香港有冇暴民呢？我覺得好客觀講句，過去嗰40多日嘅佔領係充分咁表現出香港人嘅公民素質係比英國、比美國更加優勝咯。 講起呢個黑人問題啦，咁我哋查史美倫又話過香港人係黑奴啦，咁 佢唔係話香港人黑奴，佢話黑人都要經過差唔多100年先可以爭取到民主。 嗱，我入佢噶啦，呢樣唔理佢咁多噶啦。嗱，咁你其實，如果你當香港人係嘅年青人係你自己係你嘅後代，或者一個集體嘅後代，如果係你嘅，即係話係你嘅子女，你會話：哎呀，佢而家好壞嘅。即使我假設佢哋真係壞啦，你會話：喂，佢而家唔好喎，跟住我唔中意佢哋咁。不如我移民啦，我走啦，我离开个子女啦，你会咁做啊？唔会噶嘛？喺咩情况之下你会咁样咧？就系话嗱，哈林就系咁样建成噶啦，就系、是、啲黑人搬入去哈林之后，点解佢会变成黑人区咧？佢哋搬入去啲白人走咯，就系因为根本佢就唔觉得佢哋系佢哋自己，佢唔会觉得嗰啲系自己人啊嘛，就系咁咯。呢个就系咩叫离地咧？就呢啲啦。 我有少少唔同我睇法，就係話其實呢啲當權者，尤其是而家上咗位依批咧，地就是英籍出嚟依一批咧，佢哋有一個共通點啊，好 Q 大問題就係咩咧？精英主義好重，即係佢哋會覺得咧，你邊間大學出嚟嘅，你係咪外國翻嚟嘅，你做份咩工咧，係取決於究竟你係一個點樣嘅人。依、這、一個問題可能喺好大好多情況之下，佢有一定嘅指導性，但係唔係絕對性噶嘛。即係你唔能夠話一個你冇讀過大學嘅人，你講嘅嘢係一定係狗噏定係冇道理，你明嘛？同埋而事實上香港嘅教育制度。同即係有呢個問題嘅，你冇入過大學嘅話咧，可能中學嘅教育程度好參差嘅，但係往往咧呢一批上咗位嘅人咧，佢嘅精英主義係特別犀利嘅，即係你究竟係做咩職業咧？咪律師啊？你邊間大學出嚟啊？係佢會覺得如果你唔係 fit into certain category 嘅人咧，你係冇文化嘅，你講一定錯嘅，你係唔可以俾你有任何嘅對呢個社會嘅參與，乜會搞亂呢個社會？佢哋係咁樣諗嘢嘅。另一樣嘢就係家長式主義好重，即係好似覺得喂羅范椒芬已經講得好清楚啦，即係我點樣放心俾你？我心諗屌你唔會死嘅咩？ 梁律師 你唔會死嘅咩？你都話你俾唔俾，你唔好俾咯，攬埋棺材一瓣。啱啱先？唔系你噶嘛，同埋个香港啱啱先？即系 吓， 講起精英主義咧，我想回應一下。事實上係嘅 ，baby boomers 咧係好精英主義，尤其是香港嗰啲即係類似羅范呢啲咁嘅人，都係啲所謂書院女出身啊，仲係一啲精即係好嘅學校啦，跟住就上去做政務官或者政府嘅高官啦。事實上佢哋喺我哋呢個年代，即係我哋嗰個年代嗰啲人，呢一啲真真正正係當時嘅精英。但係香港嘅最大嘅墮落咧，就係呢啲咁嘅精英咧，係墮落到咧。點解我話佢係八婆呢？即係我通常我都唔中意講呢啲説話。不過呢啲如果我講八婆，根本係即係對佢哋係好包容。呢啲咁嘅所謂精英，我哋講頭先講嘅羅范啦、葉劉啦、林鄭啊或者袁國強呢啲人，所謂嘅精英，最後其實可能係同黑社會勾結。你諗下呢個咁樣嘅羅范啊，本身嗰個家族嚇，佢嘅阿哥又好似係律師啊 ，whatever 啦嚇，理論上就應該係精英，但係最後佢其實同阿梁振英喺度助選嘅時候咧，佢係去咗咩小桃園飯局啊！我直情係覺得咧，我當時一聽，我直情係覺得有種感覺係，我唔係話你係佳人啊，但係你都唔係流鈎嚟㗎係嘛？你會唔會同一啲咁樣嘅垃圾咧，為咗助選會同啲咁嘅垃圾喺啲咁樣嘅垃圾飯店嗰度食飯？唔係話嗰間飯店有乜嘢，但係嗰啲流浮山嗰啲，因為我後來去過，我後來先發覺嚇，小桃園係啲咁嘅地方，唔係咩好嘅地方，亦都唔係咩差嘅地方，不過相當之草根。如果你話佢係精英嘅話，點可能係精英呢？仲有譬如你話葉劉係咪精英，但你睇下佢日常而家嘅行徑同埋而家嘅所作所為，同埋而家講出嚟嘅嘢，係連普通嘅道理同埋邏輯都冇曬嘅話咧，我唔覺得佢係精英咯。不但即係直情係覺得不但唔係精英。原來一啲所謂精英一黐上咗紅色嘅話咧，係可以下流到咁嘅咧。於是你會覺得，我真係覺得香港好墮落咯，係好大嘅傷感噶。因為呢啲喺我哋嘅年代咧，就算佢係唔係真係望落去點樣都好，你都係覺得啊，佢真係好叻女喎，啊佢英文好好喎，已經對我哋嚟講係好大嘅吸引嘅。但係原來而家呢啲人係下流到咁，同埋咧黐埋一啲咁核突嘅嘢咧，你會覺得仲衰過黐就舊屎啊！ 我仲記得即係我哋即係有好耐以前嘅一集節目都講，即係關於呢、這個羅范去講呢、這個香港係籠中鳥嘅呢個咁嘅呢個咁嘅論調咧，就係 大普黐線嘅真係，仲話唱得好開心喎，喺個籠裏邊唱歌唱得好開心。 佢個論點係點樣啊？ 佢論點就係話香港好似就好比一隻籠中鳥咁樣，即係主人就係大陸咁樣。而家咧，即係佔中就好似出邊嗰啲人咧，就想用啲石頭嚟掟入邊依只籠裏邊嘅雀仔。 仲有嘅雀仔係唱歌唱得好開心啊！又有 佢好開心嘅喺籠裏邊生活得咁樣。 係啊，依個就係呢班精英、呢班政策組裏邊嘅人嘅一啲嘅諗法嘅時候，咁依個香港班所謂嘅精英啊，你放心俾香港不係。你依班人咩？我唔放心喎，反而係依樣。 你就算梁振英都係㗎，類似當時咧，其實都唔係咩精英啊，好即係好多人都笑佢連大學都讀唔到，喺外國讀一啲咁樣嘅即係類似理工嘅大學。我唔係論呢樣嘢，而係你翻嚟睇下佢係一個咩嘅人咧？佢持家，佢對佢嘅家人，佢對佢嘅以前佢做過嘢嘅公司，或者佢喺理工，佢係一個嘅董事好似董事或者校董嘅身份。佢每一個階段或者每一個同佢合作過嘅人，直至而家嘅特區政府或者佢自己嘅公司，佢都係搞到一塌糊塗、烏煙瘴氣，而且裏面非常之多千絲萬縷嘅貪污嘅關係，點可能呢啲係精英呢？我自己成日同我先生都講，我話一啲所謂嘅精英一啲都經唔起考驗，一黐上咗紅色之後咧，已經原本嘅所謂嘅所有貴族啊、blue blood 嗰種氣質咧，蕩然無存，令人非常之失望，同埋令人覺得。某一啲嘅政權或者某一啲嘅地方嘅人咧，你真係唔好黐咁多，你嘅所有嘅美好嘅氣質咧，將會完全冇曬，黐埋啲好核突嘅嘢。 嗱，梁愛詩咧，即係之前仲今次講呢樣嘢，仲話咧，即係民主咧，唔係單係講選票嘢，講一種文明啊，社會即係佢問社會有冇呢個胸襟去接受即係少數意見啊、言論自由啊、法治同埋嚴潔政府呢啲咁嘅條件，所以先有民主。我唔知道梁愛詩係咪即係專登講呢啲嘢出嚟，係其實係想挑戰班年青人士去自打嘴巴，就係而家直情就係講緊香港就係唔係呢個咁嘅 係咁樣社會咯。即係香港係唔係一個民主嘅社會？因為香港淨係講選票咯，香港淨係又接受唔到少數人意見咯，香港又唔係有法治咯，香港亦都唔係廉潔咯。而家又香港更加開始越嚟越冇言論自由。所以我唔明有時佢哋講呢嘅説話係究竟係笑自己啊，定還是喺度話緊啲香港年輕人？我真係拗不著頭腦啫。 唔係佢哋依批人其實咧，你等佢退休之後咧，個個都會講啲真心説話。其實個個都知道。 喂，佢75歲啊，大佬，佢75歲仲唔退休？ 佢退休未啊？佢仲 最近嗰個團結基金啊，嗰啲有啲顧問啊，姚宗儒嗰啲係90幾歲， 好後生啫，90幾， 所以70幾好後生噶啦， 後生嘅年青人。 以前即係所謂嘅高官啦，港英訓練出嚟嘅一批高官，退休之後好多時都會講一啲人話嘅。其實佢哋心中知道發生緊咩事，佢哋自己心知肚明。 唔係，但係我諗呢樣係事實嚟嘅，因為。點樣係事實？我意思咧，即係話，因為我啱翻去香港啦，其實嗰、那個你睇個市面咧，係非常之繁榮嘅。而家物價咧，亦都係即係好貴咯。咁、 okay、 你貴嘅原因就因為你有 demand 嘛，你多人買嘢，咁嗰啲物價先貴啫。咁詭異在嘅地方就係、是，其實有好多人係分享唔到，即係其實佢嘅收入係冇增加到嘅。咁呢樣係同一樣嘢咧。咁所以梁錦松佢都話㗎，而家我哋一個2% 嘅 unemployment rate 咗。基本上全民就业，点解我呢个最自由嘅经济全民就业，资产价格暴升咁贵咁高，啲中产咁开心，点解香港仲会发生呢啲咁样青年嘅问题咧？咁样， 中产开心，我唔觉得中产好开心， 我觉得一啲都唔开心啊，压力大到黐咗呢出线啊，真系。 唔系啊，你 就系嘅，谂下供楼，你即系我当你500万啦，其实500万都冇乜楼嘅啫。两公婆你都要出去做嘢，如果你有个仔，你又要请个工人，间屋啊细到呕咁，跟住你话要供楼，你起码要供20年啦，最少。 咁咪后生嗰啲啫，咁你有翻咁上下年纪，我呢啲供咗好多噶啦嘛，当年唔系卖咁贵噶嘛。 唔系啊，唐叔，我可以同你讲，你奴隶社会都全民就业噶， 系 咪？ 啊， 都有饭食噶，又有 屋住添。长 做长有啊，长做长有添，咁代表啲咩啊？ 终身奴隶制添啊！ 咪咯，咁冇唔代表啲咩嘅？个问题就系话， 咁咪就系 而家 听你系黑佬嘛？咪就系 咪而家 奴隶啫嘛？仲要变成黑 咯？咁你哋应该快乐噶嘛？ 系咯，你做宠物啊嘛，雀嚟噶嘛，你系 雀嚟咯。唔系我而家所以我， 所以好 consistent 啊，所有嘢你睇到而家嗰啲管治精英所讲嘅嘢系。 喂，而家系好啦，吊诡嘅就系咩咧？就其实我觉得如果马克思讲啲嘢，香港系越嚟越 apply 到。其实代表啲咩咧？就系话其实而家香港嗰、那个 嘛呢个系 系啊，而家香港嗰个资本主义咧系走咗极端化。即系大家其实如果呢啲唔使好高深，即系你大家都听过咩叫第三条道路。其实讲紧好简单，就喺左同埋右中间系应该有个平衡啊嘛。咁你而家其实香港就系一味有冇发觉越嚟越有啊，越嚟越有 in terms of 系一个好绝对嘅资本主义，就系话，譬如话唔会有 国家资本主义啦， 系啦， 法西斯啦，走向 唔会有，即系唔好话法西斯先啦，就话好极端嘅资本主义，就话譬如话唔会有一个好有效率嘅资源再分配啦，唔会话确保有呢个社会嘅流动性 in terms of equal opportunity 啦。系咪先？咁呢样嘢点样产生嘅咧？就系、是、对呢个土地资源嘅垄断啦。即系呢啲嘢全部就系以前马克思讲嗰啲，就系话我资本主义走到极致就会慢慢系有咁嘅趋势噶啦。所有嘅生产条件都会被垄断，咁所以人民就会被奴役。咁跟住所以就必须要革命而推翻呢样嘢。我觉得而家马克思讲嘢系香港，我觉得越嚟越似嘅。 所以咪就归结到一点咧，就 所以马克思不嬲都话资本主义去上升到去极度嘅极致嘅时候咧，就会有走向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这个都是马克思主义去预料那个世界的趋势。同埋我想补充一样嘢呢，香港有香港的问题啊，我哋自己头先都体会到香港冇晒自由啊、法治啊、廉政啊等等。而最大我哋觉得好伤感的地方，因为以前曾经有过，你最多话佢冇乜话好大的民主，但是自由是好大的保障。咁所以我哋觉得我哋要行出嚟讲嘢。但是我不嬲都强调话，喺西方的资本主义呢，其实一样是走緊一个是將好多嘅財富集中喺1% 或者好少數人身上。我自己預料其實西方社會一樣會有不穩定，一定係噶。你唔可能話99%嘅財富 佔有喺1%身上，有其他人係分享嗰1%嘅財富啊，99%嘅。喺咁嘅情形之下咧，我唔相信西方社會唔要作出調節。我不嬲都話，就算唔係香港有引發一個咁樣嘅所謂雨傘革命咧，西方社會除非佢能夠喺呢個資本主義社會裏邊咧，係找尋翻出一條路，係將呢個財富係較好咁樣分配。如果唔係，一樣有問題。其實我哋澳洲一樣有呢個地產霸權嘅問題。是不是大家想想你每日每一日去到每一个商场其实都是一样样都是去到西田吧西田嘛。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其实财富是高度集中本身都是一个社会危机。 有不同的不能够。 有不同因为它还是有个民主社会你讲得啱。純粹是因為這樣保障住其實有危機我自己看到有危機 那當然是這個是資本主義本身的內在問題但 是 你剛才說澳洲其實澳洲和香港有幾個最大的分別啦現在隨時可以說就第一就是澳洲是有反壟斷法啦是不是你很多大機構合併你要過 ACCC 啦即是要去要去 authority 到攞攞 permit 先做到啦第二就話始終學你話真係民選社會嘛大佬係咪先就你唔能夠太過分 吓真係就係我哋要嚟嘅原因囉。 啊、選你落去嘅你真係太唔掂嘅話， 佢係都係有病㗎啦，不過都唔係病入膏肓咁啫。 同埋依度啲人，澳洲人嘅諗法係好家庭，就佢唔係想要發大嘅，大部分澳洲人，只不過想過得舒適同埋過得開心啫嘛。即係你搞到個社會大家好唔高興嘅話咧，佢係寧願賺少啲嘅。即係對澳洲人嚟講，錢其實好多時唔係最重要。依個 賺少啲唔係問題啊 ，Sam。不過而家問題，你想賺少啲咧，你係生存唔到嘛？依、這個 香港就係、是，澳洲都仲差。 都唔係嘅。如果你係買咗層樓咧，你差唔多唔可以一個人做嘢，成家養成家㗎，同20年前係唔同㗎。而家一樣要兩公婆嚟。 咁係多謝國內嘅同胞嚟到買貴曬先啲樓咯。你搬遠啲，搬遠啲過嚟坎培拉都應該仲 OK 嘅。 你坎培拉樓價係跌緊㗎，你唔好再 promote 啦。 即係咩 house 好似冇乜點跌，係啲 uni 跌啫嘛。 啱啱上過嚟，我哋啱啱前嗰排先做咗少少 research， 佢居然係8個大嘅主要嘅城市裏邊唯一一個跌嘅啫。雖然係跌咗1%，但係咧同其他真係冇得比嘅真係。 係咩？係咩？我應該問你諗下啲 因為咧，我哋香港咪有個所謂青年咧咩委員會嘅嚇，即係呢個青年事務委員會，咁就係由一個叫陳振斌嘅咧，就係做呢個即係帶頭人啦。咁然後裏邊咧就有我啱啱 check 過啦，喺佢裏邊係有30個委員嘅。咁但係全部人咧都唔識㗎，我哋嚇即係來自所謂各行各業啦，但係基本上咧都唔係年輕人。唯一咧就係得好少數嘅年輕人咧，大家都識嘅嗰個就叫做霍啟剛嚇，即係呢個所謂青年事務委員會第一。佢帶頭嗰個人咧就55歲啦，已經。其他嗰啲咧就即係有啲係即係譬如曾德成啊嗰啲，即係教育局嘅代表啊、民政事務處嘅代表啊，嗰啲全部都老餅到不得了噶啦嚇，啲退即係臨近退休嘅人。咁你會見到佢嗰、那個 全部都紅底嚟喎，睇個勢。 係啊係啊，咁因為裏邊太多人，我哋根本唔識嘅，即係唔 popular 嘅一啲都。而青年人咧係完全我知道嘅就係霍啟剛咯，但係個問題就係、是、霍啟剛係人都知道佢嘅，唔係富二代，富三代添啦，第三代嚟嘅，已經係霍氏家族嘅。咁你會見到呢一種咁樣嘅組成嘅模式，而且呢個青年事務委員會咧，佢係有非常之多嘅資源㗎。咁喺咁嘅情形之下咧。我不相信你哋知道佢做咗啲乜嘢，但係其實咧，原來佢喺11月29號，今日係28號係嘛？聽日係29號，其實係應該開2014年嘅一個嘅青年委員會嘅一個高峰會，就係想解決或者討論香港嘅青年問題。不過就係因為呢個佔中事件咧，咁所以喺個網頁度咧就係 delay 咗，成個高峰會咧就係褪後延遲。但我就覺得好奇怪，因為已經係2014年嘅11月，佢褪後嘅話，可能要褪到2015年。 作為一個掹車邊掹到尾嘅年青人，我一聽見我已經心理好唔平衡啦。我一聽見霍啟剛，我就淨係記得10億娶老婆。你揾個咁嘅人嚟到做咩青年委員會，要討論青年問題？我而家連買層500尺屋我都買唔起。 都係咁啊！ 你揾個咁嘅嘢嚟處理我嘅問題，即係一聽到我心理已經好唔平衡啦。我同你講， 係咯，係咪佢用10億娶老婆嘅咩？邊個嘅老婆？ 你冇個。世紀婚禮嘛，你冇聽咩？又請咗唔係請一啲咩曾蔭權啊啲所有啲 咩晶晶 啊？哦，晶晶哦 ，OK。 個問題就係嗱，呢一個委員會嗰個主席咧就叫陳振斌啦，55歲，而且佢係商界左派同埋一啲社團背景嘅。咁你由嗰個帶頭人至到佢內邊嘅組成部分都唔緊要啦。 我想請問各位，我哋係關注香港事務嘅人，你有冇聽過佢做過任何嘢？我唔 我第一次 相 聽 信。 啫喎，有個咁嘅嘢 係 我都 啦， 唔知喎。 咁而家當然有好多人就 highlight 呢樣嘢啦，因為而家香港有某啲最白痴嘅人都覺得青年問題係一個問題，但係佢哋希望用一個跳舞嚟到解決啊嘛，或者用一啲 哦， 人。 就佢哋提出嘅。 唔係嗱，exactly，因為佢哋基本上冇嘢做過，甚至係咪佢哋提出都冇人知。但係根據連月珍嗰篇文章咧，就話政府裏邊有人提議過，因為香港嘅青年咧搞到今次佔領事件咧，係因為佢哋無從發泄精力，所以應該開多啲舞會俾佢哋嚟到發泄 黐 精力。 線！ 你話聽完之後，你會覺得如果由呢啲人咁樣去把關同埋去推動一啲所謂青年事務咧，你唔需要做，你已經知道係失敗緊。 唔係咁樣做嘅。你以前英國佬，你所有外國都唔係咁樣做嘅。通常呢啲係由議會即係 committee 再去有呢個 public hearing 噶嘛，即係去做啲 consultation 啦，叫啲人嚟講下佢哋嘅意見啊，咁樣即係叫啲組織啦，通常又或者係政府起個 task force 然後去做 consultation 啊，有一個 systematic 咁樣去諮詢公眾去做呢啲工作噶嘛，呢啲全部要係要有一啲公共事務背景嘅人去做先識得去做嘅，呢 阿 Sam，你講得好啱啦。其實原來我哋澳洲嘅每一個省咧，都係有一啲嘅青年事務議會㗎。咁個名咧就叫 Youth Affairs Council 啦。咁佢最主要咧，其實就係爭取同埋維護青年人嘅權益，同埋希望咧係青年人咧係參與所有有關嗱，你要留意係參與政策嘅制定，同埋咧即係要推行，同埋咧要監督。咁所以咧，佢所有嘅呢啲青年事務議會咧係有年齡嘅限制嘅。嗱，譬如維多利亞省咧，佢呢個會章係規定咧，佢所有董事會裏邊嘅主席成員咧，一定要其中有一個係青年人。所謂青年人咧，就係18歲以上同埋25歲以下，真係好青年。咁仲有咧，佢有8個嘅幹事，咁裏邊一定要有4個係青年。除咗係青年人之外咧，一定要係所謂嘅專業人士，包括咩咧？即係同青年工作有關嘅專業人士，譬如係社工啊、專上學生啊、教育界或者係人權嘅活躍分子，仲要係講明冇商界背景。即係你咁樣睇人哋嗰個組成部分，同埋我哋香港呢一個垃垃圾圾，突突，仲要係有腦嘅，又有各種千絲萬縷嘅商界啊、左派嘅關係嘅青年事務咧，你已經馬上可以預料到佢哋將會係有啲乜嘢嘅大嘅分別。呢一個亦都係香港青年事務由呢啲人去做嘅話咧，唔單止係死啊，只係會將問題係更加係推向極端，預料到嘅。 咁我終於知道點解梁愛詩話咧唔放心20年之後咧將香港交俾呢班年輕人去管啦，就係因為咧本身有呢個咁嘅青年事務委員會啦，再加埋呢個由董建華一班即係咁年輕嘅骨干嘅去組成嘅呢個基金會去打救年輕人。 咁我自己就覺得你哋幾位其實都係好年輕啊。咁即係，但係香港嘅年輕人咧咁好、咁出色，同埋咁温文啊，喺呢個社運裏邊咧，但係佢將會係遭遇到係呢一個咁不公平同埋咁越嚟越走下坡嘅社會嘅蹂躪咧，我係覺得相當傷心嘅。而且近來即係最近咁樣打一啲。或者唔係淨係青年人啦，即係咁樣係狂毆我哋嗰啲即係有理想嘅人啦，即係我唔相信佢哋暴民啦，裏邊可能係牽涉某一啲嘅好少數嘅一啲嘅搗亂嘅分子啦，我當佢真係有啦，但係大部分真係有理想肯行出嚟為社會嘅公義講啲嘢嘅人，但係琴日咁樣喺個旺角嗰度咁樣俾人剝削咧，我係相當之傷心同埋覺得。我好为我哋嘅香港青年人而一方面骄傲，但系一方面好痛心咯。 佢继续咁样做落去咧，只会有两个效果嘅啫，即系预料到嘅。第一个效果就系咧，啲人咧就真系惊啦，咁就真系再唔出嚟啦，咁就会即系香港就回复翻以前嘅风光面貌啦。即系呢个系佢哋想嘅嘢。第二个反应就系好似之前我一路讲嚟讲去就系咁样，只会咧去激发更加多人出嚟，同埋咧将会嚟紧嘅时间里边咧会有更大即系范围更广阔嘅其他嘅不合作运动，即系政府要即系完全承受翻佢呢个嘅恶果。 我想就想回应翻我哋未来嘅特首梁锦松咧，佢归结到个问题，年青人对国家身份嘅认同呢一点咧，问下佢想点样解决咯。我相信佢一定会有听南风唱呢个节目嘅。你无非都系正反两面嘅政治嚟讲，嗱，第一正面就系我哋。 我哋讲我哋同国民产生嘅共鸣。香港人同大陆人有百几年嘅分隔嘅历史，点解香港人会系同中国大陆嘅人会产生到共鸣呢？我哋用唔同嘅文字、唔同嘅语言、唔同嘅制度，咁系咪当香港人、香港年青人，你话叫佢参加政党，咁我想问一下就系话，你点样去呢、這个系咩制度咧？系咪要香港年青人去以一个将来一个政治斗争嘅模式去喺政党入边爬上位咧？讲完正面啦，共鸣呢样嘢，我问一下，想问一下梁锦松。就係話政治嘅反面就係話呢個資源同埋利益嘅分配嘅制度。咁你如果冇一個民主嘅社會，你點樣去分配社會上面資源呢？就以樓價作為一個例子。 俾曬啲有錢人咯，俾曬啲有權力。 就係一個分配嘅方法。 都有分配啦。 我以樓價作為一個例子，就係話 OK， 而家樓價咁高，你係咪要佢跌呢？如果跌咗之後，咁中買咗樓嗰啲人點啊？買咗樓嗰啲人咪負資產？啱啱买楼啲人咪好大镬，哦咁唔得，哦咁样啊，咁不如就楼价唔跌得，咁不如将个币值贬啦，咁 run 通胀啦，咁咪得咯，诶咁又唔得，因为你讲香港要为国家服务噶、哦，你要有联系汇率，你要系做美元区、哦，咁你到最终系点样分配社会上面资源呢？ 其实我哋以同中国人冇共鸣呢，应该就唔应该系咁嘅，虽然我哋百几年分隔啊。但是我哋嘅語言同埋文化係相近嘅，甚至係一樣嘅。譬如我哋同廣州人講嘅嘢基本上係一樣啦，唔係因為我哋嘅分隔。我諗我哋同台灣人語言唔同咧，但係我哋係好有共鳴嘅，因為佢哋真係中華文化好強嘅。甚至我哋嚟咗澳洲，我哋如果能夠同澳洲人如果語言上溝通到咧，我哋認同到嘅，因為我哋喺好多世界嘅價值同埋觀念度係類似。雖然可能個種族、文化、語言都唔同，但因為某啲重要嘅嘢類似，於是我哋能夠走埋一齊。同中國人唔能夠走埋一齊，而且越走越遠，係因為我哋有啲好 core 嘅 value 係完全唔同，而且係越嚟越唔同，所以我哋唔能夠同佢走埋一齊。香港人、香港嘅青年人越嚟越多反感地做中國人，越嚟越唔承認自己做中國人。就是因為佢接觸得多中國人，呢個係一個非常詭異嘅現狀。我哋亦都係因為你越接觸多中國嘅一啲基層基本嘅人，我哋就好怕同佢哋接近，就係因為佢哋同個價值係世界價值係完全背道而馳。咁所以咧，如果佢哋係要香港嘅青年人認同自己嘅身份，只有兩個做法：第一就將香港嘅青年變成大陸人。第二就是將大陸的人變成好像香港的青年人那樣，或者是運很多下來是融化了或者溝淡了，這樣就有可能。 如果我是香港的新生代年輕人呢，即我覺得很難可以有什麼認同。第一讀入大學又不用讀中史，要滅其族邊去其史，是不是又不用讀中史很難、啊、是不是？但學校又不會教中國近代史的啦，是不是？不會教講共產黨壞事的嘛。 讀完你不會認同他的，你可能越讀越反感呢。 咁我又要睇即係寫嘅文字，但係有啲殘體字，我又唔係，我覺得睇落似日文多啲，啱唔啱先？即係同 日文靚啲，我覺得。 唔係同台灣睇嘛，台灣嗰啲我睇得明先啦，係咪先？大陸嗰啲又要估，啱唔啱先？咁語言更加唔使講啦。 你睇得明，你都唔會中意。 啊！卷曬你嗰啲國語，聽到耳仔都側埋，係咪先？好難有認同嘅喎。咁你話講大家個生活背景文化，即係。價值觀真係好難嘅喎，見到嗰啲就你哋係咁，係啲大陸人係咁衝嚟買啦，啲奶粉。 廣西個食狗節啦，哇！咁毛骨悚然嘅，你食到咁樣殘酷到好似一個野獸咁，變咗你點認同啫？冇可能 嘅。係唔使講咁遠啊！即係香港見到嘅舉目皆是就大陸嚟嗰啲。哇！大佬，你入間金鋪度，你攞啲沓銀紙出嚟買嘢嘅，都唔係我哋嘅生活嚟嘅，係咪先？根本兩個世界嘅人，係咪先？你哋覺得財大氣粗有錢有乜都得嘅啦，成日都想做強國，啱唔啱先？即係好難有認同嘅，我都唔知邊忽可以認同到你，係咪先？價值觀又唔 係香港人變成佢咁咯，得嘅。如果香港年輕人， 都快㗎啦，都好快㗎啦。 唔係，然後成日同我哋講又話咩啊？香港如果唔係有大陸嘅，早已經餓死曬啦，咁係咪先？喂，大佬，大家睇下滬港通發生咩事啦？究竟係邊個救濟邊個啦？大家有眼睇啦，係咪先？ 好难认同咯，好老实讲。 嗱，而家即系雨伞运动啦，去到60日，嗱，三个占领区变咗两个占领区，今晚啊，相信亦都会有大龙凤啊。但系咧，即系我好相信香港，即系即将嚟紧，即系呢几年未来啊，都系好靠我哋，即系香港而家即系奋勇上街嘅年轻人啦。嗱，学联咧嚟紧话今个礼拜日咧就话打齐架撑，睇嚟又有大龙凤搞啦。咁我都衷心祝福，唔好作无谓牺牲，但系即系。香港嘅前途就靠 我唔 认 同， 即系呢班新生代啊！ 我觉得香港嘅前途系靠香港政府嘅，要佢继续推动香港嘅民主发展，继续搞大学啲，继续唤醒更多人去公民角色。 当然系，但系咧，你会发觉喺呢个过程里边咧，牺牲好大，同埋咧好多你唔想见到嘅嘢咧，系令人好唔高兴咯。 冇啊，有咩牺牲啫？不嬲都系咁噶啦，只不过 唔 系 有噶，譬如佢打 一 人打得好劲。或者佢甚至殺人咁，可能真係會喚醒更多人，但係真係會有人係流血咯。 係啦，咁嗱，下個禮拜我哋仲有機會同大家去即係發聲， 我哋唔使流血嘅， 即係。系啦，我哋唔需要流血咁同人发声。嗱，希望冇咁嘅一日啦。但系即系 until 顶啦，我哋再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 好 ，OK， 拜 拜， 拜 拜， 拜拜。